巴吉与祖尔金结盟。之后跑来时，毁灭之锤正在与他的副官黑牙氏族的雷德黑手交谈。虽然这名斥候有消息需要报告，他还是停在几步之外等着，平缓着自己的呼吸，直到毁灭之锤看向他，点了点头。 巨魔，是森林巨魔，看上去有一整支军队。 巨魔？哼，怎么，他们要来攻击我们？我还以为他们会比食人魔聪明些，不会做这些蠢事。 我只碰到过一次森林巨魔，他们很狡猾，我有一些担忧。虽然这些巨魔比我们更高大，但他们更加灵活，特别是在丛林这种环境里，他们会更加危险。 他们不是来攻击我们的，人类俘虏了他们。 在哪里？ 离岸边不远，沿着山走，就在林子里。他们在向西行进，虽然走得并不快。 有多少人？ 大概40个人类和10个巨魔。 雷德，召集你最强壮的战士，动作快，立即出发，组建一支突击队去解救那些巨魔，并把他们带回来，尽量隐蔽，杀掉所有发现你们的人，别让作战计划被你们的粗心破坏。 遵命，大酋长。 雷德黑手快步走向一名懒坐在一旁的战士，雷德甚至远远的就开始大声喊出命令。那名战士迅速起身站直，点了点头跑开了，显然是去寻找他的同伴。毁灭之锤不耐烦地等着，打了个手势让斥候和他一起等着。他的手因为期待而紧紧握着，但他的思绪已经飘远，回到了数月前他上一次与巨魔遭遇的时候。当他们还在自己的世界时，黑手所提出的与食人魔结盟的想法令其他兽人氏族感到震惊。虽然这一同盟在后来被证明十分有用，这些怪物为部落提供了可观的战力，但这仍然令人不快。因此当有报告说在这个富饶的新世界有一种类似的生物，而黑手宣布应当将这些生物争取到他们旗下的时候，许多人都表示了疑虑。黑手派出毁灭之锤和少数几个其他的黑石战士前去接触这些生物，这是他对这位年轻副官信任的表现。直到现在，毁灭之锤仍然为自己曾经背叛大酋长的信任，对他倒戈相向，杀了他并取而代之这件事感到愧疚。虽然这就是氏族的传统，而且黑手正将他们的人民带向死亡与毁灭，毁灭之锤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拯救他的族人。毁灭之锤向后下方伸出手，手指抚过他的战锤光滑的石质锤头，他把战锤背在身后，握柄高出他的肩膀，锤头垂下贴在他大腿附近。很久之前萨满预言这柄强大的武器有朝一日将见证他的族人得到救赎，但他们还说持有这柄战锤的那位拯救者也会毁灭他们，而他也会是毁灭之锤血脉的最后传人。毁灭之锤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在当上大酋长部落的领袖之后，他甚至想得更多。他掌管部落是不是意味着对他族人的拯救？他相信确实如此，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也注定随后将毁灭他们，以及他的家族传承将在他这里终结？他希望并非如此。然而当时的毁灭之锤并不十分关心这些问题，他那个时候仍然信任着黑手，至少相信这位兽人领袖对族人的忠诚以及为他们征服这个世界的决心。他听从大酋长的命令，同时他尽力劝阻黑手对非必要暴力的使用。这倒不是毁灭之锤害怕战斗，就像大多数兽人战士一样，他欣喜于作战中的投入与刺激，但有时过分的武力会减弱胜利的价值。然而这次的任务更多是为了交流而非战斗，毁灭之锤对此感到好奇与自豪， 而且在他内心深处也许还有一丝害怕。他们至今为止在这个新世界只遭遇过人类，还有一两个矮小但强壮的叫做矮人的种族。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也有食人魔，那部落可能将会面对比迄今为止所遇见的更强大的敌人。两个星期之后，毁灭之锤才终于遇上一个巨魔。他和他的战士正游荡在一片森林之中，并没有费心隐蔽。事后报告说，刚刚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食人魔。随着时间流逝，他们越来越相信那个斥候要么撒了谎，要么就是看错了，被影子吓了一跳，随后编了一个故事来掩盖自己的胆怯。然后在一天夜里，当暮色伸展开来笼罩大地，在树下投下长长的影子时，一个身影从高处的树枝上跳了下来，无声地落在兽人们的萤火旁。片刻之后又跳下来一个，然后又是一个，直到兽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六个阴影一般的安静身影包围了。起初毁灭之锤以为那名斥候说对了，他们遇到的是食人魔，虽然这几个稍微矮小一些，而且移动的时候有着他从未在那些巨兽身上见过的安静与优雅。随后一抹余晖照到了其中一个正走上前来的生物身上，毁灭之锤看到他的肤色与自己相同，都是如同树叶一般的绿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之前没有看到这些家伙。他们的肤色使他们能够融入树叶之中，特别是当他们在树枝上移动的时候。这些家伙显然刚刚就是这么做的。毁灭之锤还注意到，这些生物比他更高，比食人魔更瘦，而且身材更加匀称，不像食人魔那样有着过长的手臂、过大的手掌和巨大的脑袋，以及这个向他走来的身影外貌给他的印象。抬手将长矛刺向毁灭之锤时，深色眼睛中闪烁的火光都显示他具有一定的智力。 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我要见你们的首领。 你找我们的首领有什么事，食物？ 我想代表我们的首领和他谈谈。 我们可不会和食物说话，我们吃掉他们。 这些生物的头领突然刺出长矛，不再是试探性的探过来，而是动作迅速有力，像能戳中一条鱼一样把毁灭之锤刺穿，如果他还站在原地不动的话。然而毁灭之锤躲开了，他从背后抽出自己的战锤，然后发出一声战吼。这个正抽回武器打算再次攻击的生物似乎被吼声吓呆了，他停顿了片刻。毁灭之锤抓住这个时机跳上前去，用力挥起战锤，正中其中一个生物的膝盖。这个生物痛苦地嚎叫着倒了下去，紧紧抓着自己被砸碎的腿。毁灭之锤再次挥起战锤，当头一击敲碎了那个生物的颅骨。 我再说一次，我要见你们的首领，带我去见他，不然我就杀掉你们其他人，再去找愿意的家伙。 毁灭之锤举起战锤以示强调，他丰富的经验让他明白，这柄战锤的黑色实质锤头上滴着鲜血，缠着毛发与碎骨的景象，足以让大多数敌人失去勇气。这个姿态奏效了，其他生物退后一步，高高举起他们的武器表示不会攻击，然后他们其中之一绕过其他人走上前。他的头发编结成发辫，而非剃成一个僵硬的发冠，脖子上戴着一串骨头项链。 你想和我们的领袖祖尔金谈谈？ 是的， 我会带他过来。 我们会等着。 毁灭之锤把战锤的锤头支在地上，自己倚着长柄，警觉而又冷漠。那些生物发现他没有攻击，稍稍松了口气，也垂下了手中的武器。有一个甚至张开手躺在了地上，但是双眼仍然紧盯着兽人们的一举一动。 你叫什么？ 我叫克鲁坦。 我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我们是兽人， 黑石氏族的兽人，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森林巨魔，来砸曼尼部族。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森林巨魔，而且他们还形成了部族，这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文明，比食人魔要文明得多。他第一次觉得黑鼠的计划还算明智。这些巨魔有那样的体型与力量，而且他们比起食人魔来说更像是兽人，这些巨魔将会是很好的盟友。而且巨魔还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这意味着他们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风险。一个小时过去了，树林中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几个影子，安静地迈着大步向前走来，是那个离开的巨魔和另外三个巨魔。其中一个走得更近了一些，让毁灭之锤能够看到他。他甚至比其他巨魔更高更瘦，长长的发辫上挂着串珠与金属片，腰间裹着某种厚布，穿着一件敞襟厚皮背心，脖子上缠着一条厚围巾，遮住了他鼻子以下的脸，给他的外表一种阴险的感觉。在这样的近距离下，毁灭之锤能看清这些巨魔的皮肤上毛茸茸的。几秒之后，他意识到那看上去像是苔藓。这些巨魔绿色的皮肤是因为他们身上长着苔藓。他们真是一群奇怪的生物。 你想见祖尔金？祖尔金来了。 是的，我是毁灭之锤，我想与您谈谈。我的首领黑手统治着兽人部落，毫无疑问，您已经见过我们的人穿过森林了。 没错，我们一直看着你们在树林间撞来碰去。虽然你们全副武装，比人类要强壮，但是你们比那些人类还要笨拙。哼，你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你们想要我们的森林吗？那就得和我们作战，你们输定了。 我们不想要你们的森林，我们想要你们的力量。我的族人计划征服这个世界，同时希望你们作为盟军与我们并肩作战。 盟军？为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没错，我们拥有我们的森林，没人胆敢侵入这里，除了那些该死的精灵，而那些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你们确定吗？那些精灵，他们是一个种族吗？一个强大的种族。 强大，没错，但我们从上古时期就在杀他们，自从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大陆起，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干掉他们。 但是为什么要一个个杀呢？为什么不冲进他们的家园彻底消灭他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有部落作为你们的后盾，你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精灵，真正独占这片森林。 我们会独自与这些精灵战斗，不需要帮助。我们也一点不想要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所以与其他种族交战，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我明白了，我的首领会很失望，我也很失望，但我尊重您的决定。 一路走好，兽人，我保证没有巨魔去烦扰你们的。 祖尔金带着其他森林巨魔离开了。听到毁灭之锤报告的消息，黑手的确十分失望。大酋长因为毁灭之锤和其他人没能完成他们的任务怒吼着，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并且同意毁灭之锤的判断，认为强迫这些巨魔只会使他们从中立方变成敌人，他们并不希望如此。然而毁灭之锤仍然遗憾于巨魔首领的决定，他命令自己的斥候无论何时进入森林，甚至是接近森林，都要注意巨魔。现在这些关注似乎有了回报。 毁灭之锤看着两艘小船靠上岛屿的北方海岸，雷德立刻跳上了岸，身后跟着一名走得更慢的巨魔。巨魔的头发结成了发辫，一条长围巾裹着他的脖子和脸的下半部分。毁灭之锤满意地笑了起来，那是祖尔金本人。 他们被锁链铐起来关押着，神类十分松懈，觉得林子里唯一的威胁就只有他们已经抓到的这个。看到我们的人都死了。 干得不错， 你的战士救了我们，他们人数太多了，他们用火炬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其他战士，我一听说你被抓了，就立刻派出了我的战士。 是你的首领派你来的？ 哈哈哈哈哈！现在我是首领了。 你的部落还打算征服世界？ 是的。 那么，我们会帮助你们，就像你们帮助我们一样。盟友， 盟友。 毁灭之锤紧紧地握住了祖尔金的手，他的脑海中已经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巨魔、部落，还有祖鲁西德带来的服从于部落意志的新力量，他们将无可阻挡。